今天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春雨。 哎呀，大家有没有觉得哈，就是每一个暑假或者每一个开学的日子都不是太平的日子。我记得去年暑假几个月就老是发生那种校园性侵案。 是。 然后今年开学才几天就有什么江西的有溺水身亡的孩子。 嗯，对 啊。然后这两天最耸动的新闻一定是属于湖北十堰这个云溪县一个镇的小学。那么这个小学呢，非常不幸的有老师和同学几名是命丧在一个叫姓陈的，应该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手里。他的整个情节其实我觉得跟过往就是2010年的时候，当时福建南平一个医生他也是冲进校园里面，当时造成的那个伤亡，如果你从人数上来看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数算比较少，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啊，那个人命一条也都是人命。 对。 但是你看他整个的情节吧，你还是会觉得哪是似曾相识的。就是这个人我看了看现在的新闻报道，就报道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也是比较的孤僻，比较的内向，在家里比较沉默，而且跟夫妻跟老婆的关系不是很好，性格也比较暴躁。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孩子说成绩一向是不太好，所以这次呢新闻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猜测他的伤人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其实在昨天的新闻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细节，今天呢可能披露了一些细节，包括可能他的这个背景，包括他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他又生病， 但是买了个房子。 对， 在县城里 他是之前把原来这个农村的房子卖掉了，之后呢在这个东风小学旁边一个社区里面买了一个新房，就为了上孩子上学。那现在孩子不让上学了，那肯定 说明他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 非常重视。 对，的确。包括我们也看到他其实这个房子花了20万，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因为当地的那个农村小学被撤并了，所以他不得不来到这个县城里上学，其实他也是被迫的，没有选择。 哎，我看他中间这些细节哈，就是说这个小女孩她那个应该是个独生女，成绩一直不太好，但这次呢据说是因为他这个暑假作业没做完，老师就不让他报名。 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 说不过去是吧， 实际的情况，因为可能说法很多，包括这个陈彦富的他的家里人，他说这个孩子已经完成作业了，就是老师呢 故意给他过不去， 对，觉得他学习成绩差，完成的现在学校人数太多了已经报了，那现在就不能说再让女儿上学，那就可以换一个其他学校，或者让已经推荐到说你可以到其他学校来上学，我们学校已经真的是超额了。 但是其实这只是一个部分的原因啊，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就说其实在当地老师的这个工资水平是和这个你班上的学生的学习 成 绩直接挂 钩 的。 是这样啊。 对，所以这个老师他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差，所以不愿意让他继续留在自己班上， 怕他拖后腿。 这个在全社会我觉得全国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当时呢到天津上学的时候呢是一个借读生，那属于这个天津的蓝印户口。之后呢是因为我的成绩还不错，在全年级可能排了前10名，之后呢就把这个蓝印户口转成了正式户口，就成为了正式的天津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保证整个学校的升学率， 学习成绩就是你的通行证。 对，我确实从初中考到高中是考了一个市重点的高中，因为这个提高了升学率啊，一下子这个分数就提高了很多。 哎，所以你觉得这个叫陈什么陈彦富，他的一个犯罪动机你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为了孩子最后一怒之下把老师孩子给伤了给杀了，我听得出来好像你有点同情他的意思。 我其实在昨天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今天会多一点点同情，但是我肯定谴责他这样的行为啊，他杀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会反过来想，其实包括跟我一起来去上学的是蓝印户口的同学，他的成绩并不是很好，他之前我们排座位都是排在最后两座，那我们就相当于旁听的状态，但是呢因为我的成绩好而变成了这个正式的户口，而且呢也把我的成绩纳入到考核的状态下，而他的成绩是往往是不用看的， 就不看了。 哎，但是你看这个新闻里面哈，其实现在所有的细节都没有说它有一个相互印证的，就是可以互相指证的这么一个所谓的闭合链条。就包括昨天我们看到的说，是因为老师，他的这个就嫌他暑假作业没有做完，不让他报名，他父亲呢就一怒之下做了这样的事情。但后来发现呢，有这个公安机关出来说，其实真正的犯罪的动机不是这个，可是我们现在不方便透露。他这一句话就把你挡回去了。 其实所有的那个当事人都已经没有办法再出来讲述任何原因啊，包括动机了。 那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警方对于这个教育问题现在其实很敏感的，因为就关于这个事儿，我也想采访我的一个亲戚嘛，他在学校当校长，但是他因为他就直接告诉我这种事情很敏感，就是 为什么敏感呢？ 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了小孩的安全，在其实在中国这个学生 的安全。你那个亲戚他是当地的吗？ 对，是当地的。 他是湖北十堰当地的。 不是湖北的，是我们就是因为我是山东的嘛，是我们 山 东。 那隔得也太远了吧，他为什么觉得敏感？ 但是一般教育系统出事儿，其实整个的这个教育系统都会下发一些相关的文件啊等等，就是强调，包括我看到媒体报道，就在这个事儿出完之后的没有多长时间之内，整个湖北省省内有几个地方已经出了好像是一个叫什么铜川然后等等有几个市的教委马上就下发了文，就要加强这个校园的 安保。 对， 哎，所以学校安保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你看我这儿有一个不完全统计，这个是一个记者，他呢就说这些年哈，就是命丧在这些情绪化的家长啊或者一些社会人士手里呢，已经有100多位了，就不光是老师还有同学。但是呢每年出现这样的新闻之后呢，大家都会想是不是校园安保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漏洞。但是你看到现在为止其实也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办法你说去弥补它。而且你想学校那么大，咱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是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100多个人 是 而且中间确实有一些成绩不是非常好的，如果他一旦是情绪冲动跟老师发生这个肢体冲突的话，你说保安他在校门口执勤呢，他能1分钟5分钟之内从校门口几百米冲回来？ 这个保安都是老大爷，他的那个速度他也不能有擒拿术他跑也不快啊。 所以你但是你也不能像什么在城市里面那种地铁的安检一样，你说每个人上学之前拿个包还要过个口， 不一样。 但是哎，我看了这个新闻，就是说，他们原来学校里面，他确实是刷卡进学校的，就是你每个家长你有一张卡，就是这个日常的上学的日子，你必须凭那个卡才能进学校。但是就是因为当天是开学报名的日期，他呢就稍微放松了那么一点，一放松立刻出事。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他本身是家长、学生和老师是跟这个教育是有关的， 对， 他的相关人是没有办法可控。 对对对， 就是 他也能刷卡进去， 对，他进去之后不是还是可以行凶吗？ 哎呦，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好，哎，不过你说春雨， 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总共发生了18起的这个校园流血事件，总共有180多名的这个学生和老师被杀，但是这期间绝大部分啊都是在这个，就是都是有持刀行凶的人，或者是甚至是枪击直接进到校园里边，所以其实这个校园安保，即使因为我们都了解，他平常的时候常态化的时候确实是不让外人随便进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有人能进去？这绝对是跟这个校园的漏洞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你在日常的时候，即使你没有办法去落实这个像什么那个安检啊等等，但是你必须得， 但是不代表你什么都不做， 对，不做就是错的。 哎，这个确实说到点子上哈，但是我现在首先也是非常的关心，你说他的这个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 我就看到这样新闻，我马上就会联想到当时厦门那个公交车的纵火案，陈水总，甚至包括东莞的他在那个地铁站那个记忆中心，就是你马上会想到这些犯罪动机，他们会有没有共同点，比如说所谓的反社会型人格，但是不知道这一位，因为现在根据公安机关他们的说法是说杀人动机不好说啊，现在也不便透露，仅仅是从媒体上披露出来这些消息，似乎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去推断他的这个杀人动机。不过呢，咱们来请专家分析分析，应该是从现在的公布出来的讯息里面，是还是能够去分析和揣度出一些可能我们常人比较忽略的细节和他背后的动因。好，三立化新闻回来之后，我们要听到国内犯罪心理学的权威专家，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的分析。稍后见。 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春雨。 9月1号是全国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但是呢，在湖北省十堰市云溪县城关镇的东方小学发生一起持刀砍人事件。那么现在根据云溪县公安局向媒体披露呢，经过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陈延富因为学校不让他的女儿报名，持刀闯入校园砍伤9人，已经导致3名学生和1名老师身亡，而陈延富本人当场跳楼自杀身亡。当然了，现在有人就会怀疑说，他的犯罪动机和事件导火索到底是不是因为学校和老师不让他成绩不是那么优秀的女儿报名，原因是说他女儿的暑假作业没有如期完成。这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定论，但是从他整个的犯罪过程和包括他的一些身世背景和他平常跟人相处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也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他的犯罪的成因是什么。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听到内地的犯罪心理学权威专家，是来自中人民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的点评分析。 从目前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您觉得可以推测出他的杀人动机吗？有人说是他因为经济的影响，他不堪重负，压力太大。 校园的惨案呢，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也听到过多起案件的报道，应该看到呢，犯罪人呢他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有一点就是共同的，他们往往呢把个人的恩怨或者个人的痛苦发泄给无辜的人。所以在这一点而言，他们的自我的一种认识或者说控制能力以及他们的个人的个性是有缺陷的。 你觉得这是个案？ 对，也就是说共同点，我讲的是共同点，也就是说校园惨案的犯罪人他有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因，但他们共同的地方是指他们把个人的情绪要传递给一些无辜的人。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他们是有在他们个性上是有缺陷的。 那你觉得这种反社会的人格的状态 他 是怎样形成的 人格？这些案件呢，它不属于反社会人格，它只是一种情绪性的犯罪。 情绪性的犯罪， 对，他们不属于反社会人格。反社会人格呢是指特殊的一种类型，那种类型呢是指缺乏一种正常人的情感。他们呢是有情感的，但是呢他们在生活当中解决不了个人问题的时候，产生痛苦感受的时候，他要通过犯罪的手段把这种痛苦传递给更多的人。这种犯罪呢我们也叫情绪性的犯罪，情况原因比较多。有的情况呢是个人的问题多一些，有的问题呢是带有社会性的问题。 那这个事件当中你觉得是社会性的还是个人性？ 对，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它不同于一些以前的一些校园案件。你比如说2010年的校园案件当中跟社会问题有关的只有1起，当时一共有6起嘛。那5起呢都跟生理和心理有关，情感有关。但是这起案件呢我们看到它跟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关。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教育问题。对，那这个问题呢我看到这两天我们也有一些报道，就是关于这个教育的资源问题。这个案犯呢其实他的犯罪的行为是大家一致谴责的，全社会都在谴责，但是他的犯罪动机呢又让大家感到很悲哀。也就是说他曾经卖掉老屋，然后呢买了城里的房，就为了孩子上学。 是，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当学校不接收的时候，他就觉得已经没有路了。那么这里头显现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在发展进程中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的问题。尤其在一些不发达的地方， 是 这个教育的资源呢可能比较紧缺。 对，那 所以这就造就了这场悲剧。 那这个事件当中你觉得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呢？ 我认为都是受害者。包括犯罪人也是受害者。 是， 也就是说他 用这种疯狂的方式并没有解决问题， 嗯， 而且让自己走上了绝路，女儿呢失去了父亲，那么同时更有好几个无辜的包括老师和学生受害。所以我认为这里头呢凹显两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突出两个问题吧。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老百姓他还是缺少法律的意识，他可以通过一些法律的手段去争取， 嗯， 比如说学校他没有权利拒绝接受孩子， 是， 而且这个理由不是拒绝的理由。 目前对于凶手的态度是一边倒的状态吗？ 这我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我认为吧，嗯，如果一个人他有和这个凶手相似的经历的话，他就很容易倾向于凶手，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谴责这类行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这个案件最重要一点，他是伤及无辜， 嗯， 尤其是幼小的孩子，那这些孩子上课的时候受到侵害以后，他们坐到教室里会有一种恐惧感的，所以他的行为不光没有解决问题，他伤害了更多的人。那我讲这种行为我们全社会都予以谴责，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可能会面临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如果不谴责这种行为，那就是我们对这种行为的认可，那么有这种认可的话，那就会有更多的犯罪人因为自己的委屈然后不择手段的去作案。所以这种谴责我们必须是态度一致的。我以前讲过，只要他一种个人恐怖性的行为，他滥杀就属于恐怖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全社会一定要对他表示说不，否则的话受伤害的就可能是我们任意中的一个人。 确实对于这样的行为全社会应该给予一致的谴责。而且我这次观察媒体的一个发酵哈，也是显得比较特别，因为你像过往，我刚才说错了，应该不是发生在东莞的地铁，而是发生在北京机场，就是东莞的那个集中心嘛，他当时的这个身世呢也是非常的可怜。 对， 我记得当时因为可能是发生在北京机场的缘故，所以那个地方它会显着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甚至有些政治性的内涵，所以大家呢都会把这个事情放得非常的高，而且是觉得他在那儿进行这个破坏性的行为是一定是有着天大的冤屈，是希望得到更多媒体的关注和舆论的一个支持，而且也确实如他所愿，可能就当时我记得在媒体上很多的公知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对他的本人的身世来表示同情， 因为他之前确实没有达到他的一种目的， 又遭到什么东莞当地的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啊，就是他的这些冤屈说可以希望通过这次的曝光来得到一些这个伸冤，但是后来发现呢，其实这条路你说如果真的是从打击方来说，他不可能是承认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而且他确实会起到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示范的效应， 因为很多人看到媒体的报道会来做这个 模仿 犯罪。 嗯， 对，因为我这儿就有一个这个一个资料吧，就说其实很多这个犯罪都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之前看到有媒体报道有类似的犯罪行为，他就去模仿，他觉得这种行为可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并且能够表达他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希望达到他的一些目的。 没错，但是后来我们看到集中心他是判刑了吧，但是呢你看现在哈，我觉得媒体报道其实这条新闻它不是在媒体报的非常显要的位置，如果你在昨天就事发当天或者隔天的时候你再去那些几大新闻客户端或者主流的报纸，你会发现很少有记者他会对这个事情进行深挖和全面的跟踪。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一个舆论的一个起了变化的地方，而且因为现在这段时间你说耸人听闻这种杀人案件是多了，我这两天看到你说腾讯新闻推送也好，他推的两条新闻是什么，也是跟杀人有关，一个是越狱杀了这个然后几个人一起逃出升天，还有一个是说什么四川的一个和尚，就是他当了十年的和尚，结果是把那个算命先生给捅了，说是因为耽误他十年的青春，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媒体去关注真正这种校园的杀人案。可能校园杀人案在我们觉得哈，他可能是更加的就是常见，在我觉得近几年你几乎每年都会听到有杀人案件，可是大家的这个媒体的倾注焦点似乎现在是我倾向于更加耸动的更加戏剧性的，和你 要去可以发挥添油加醋这些比较骇人听闻的这些情节里面，显得这条新闻比较势单力薄。我觉得 势单力薄的原因是因为他现在知道细节比较少、 嗯、 还有就是第二点是本身现在很多人他第一时间看到这消息，他并没有去深挖这个原因。而如果大量媒体都如果像我们这样想， 嗯， 像樊苏这样的一种想法，就可能觉得这个很稀松平常， 嗯， 如果都这样想的话，必然报道的量就会少，或是只是一个消息、 嗯、 我们不去深挖的话，就社会是无法改变的，这个它本身校园的安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不管如何，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被过分的关注，这是一件好事儿、 嗯。 因为你像2010年的时候，当时那个福建南平发生那个校园砍杀事件嘛、嗯，在这个媒体大规模报道之后，在一个月的范围之内，全国发生了5起。所以其实我们其可以看到，就是媒体如果对这个罪犯犯罪案的这个描述如果处理的不当，或者说过似的来宣扬、 嗯、 过度放大这个杀人案，其实会引起一个非常不良的社会风气。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媒体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可以采取一个、另外一个面来报道，就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因为现在媒体惯用的就像樊素说的会深挖背后的一些原因、 嗯、 但是他很多时候就忽略了这个对这个行为的谴责。所以我觉得如果媒体在报道类似的事件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大力谴责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让这个全社会形成一种认知，就是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做这件事情，都会遭到这个全社会的一个不认同和否定。 嗯， 我觉得这样才可能会抑制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其实我在之前采访李玫瑾教授的时候，他谈到一点，就是他本人不希望在比如超过20天之内就开始报道这样的内容。当大量报道的时候，的确会引发， 他说不希望超过20天之内是吧？ 对，就是在20天之内报道，就可以再放一放、 嗯、 把这个新闻先放一放、 嗯、 放下来之后先去内部的解决，或者说教育部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加强这种安全。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就刚才春雨讲的也是、 嗯、 你媒体报道你可以选择角度的嘛，你不是说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渲染他怎么样杀人的细节和受害者的、 嗯、 他最后你说血肉模糊最后死伤的这样一个惨状嘛。你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所谓的校园安保，它到底存在哪些漏洞，或者说如果是真正执行起来，它到底是有些哪些困难。说了这么多年，你说实话，校园安保我们都知道它是难做，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是真正是发生在教室里的，你如果保安人员不够的话，他们在校门口的话，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冲到教室里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个事件好像只是在中国你才会看到频繁发生吧。你说如果是在欧洲在美国的话，尽管也是有校园枪击案，可是一般的这些学校它不会像中国那么的频繁，而且不会像中国暴露出来的所谓的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啊，就包括这些外来的务工人员和留守儿童之间，现在是发生在他们这些群体上的这些非常惨痛的新闻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更加深层次的，而不仅仅是报道他的这个伤害人的这么一个惨状。而且李玫瑾教授讲到，怎么可能群众有知情权吗？你不可能压下来，那不真的是在封锁消息了吗？可是你如果越封锁的话，现在这个新媒体时代，你不可能封得住一切的。谁发个微博，立马就知道。 是说这个，因为媒体的报道，尤其在这个时代，肯定是逐利的，他要去发掘这个新闻的这些点，所以他很多时候就会愿意去发掘一些负面的东西。包括因为有这个有媒体就做了一项调查，说有62%的网民是更愿意分享这个负面的评论。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后面隐藏的一些，大家能够共同认知啊，这个东西是由于社会问题、体制问题造成的，大家就越愿意去分享，越愿意去深挖它。所以其实我觉得媒体在这个逐利的时代下，它很难去选择一个应该对社会有进步的或者有益的来这种正面的角度，或者说谴责的角度来报道杀人的这个事儿。反而他们更愿意去挖掘这个背后，哎，因为体制原因什么，大家引起大家的一致的这个抨击的矛盾点、指向点，所以这点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个批判教育制度言论者的话，其实凡是都扯到这个制度上的话，我觉得不同意的，因为一扯到有点太深了。 是扯到制度，凡是扯到制度，这个 是 非常表面化、非常懒惰的一 个 做法。 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它就是制度的原因、 嗯、 或者说这是一种好的态度，只是说媒体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嗯、 它才能换来更多的点击率和阅读力和流量。 那这个属于传媒的一种这个、 嗯、 所以我就说，所以我们现在在说的就是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这个 角色、 它应该转变，不应该、尤其在面对这种恶性事件的时候、 嗯、 它应该更多的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 说应该客观一些， 对， 理性一些， 对， 不应该扮演一个，我觉得媒体根本无所谓什么正面负面，它只要告诉我客观的消息，它只要持平的态度。 但问题是现在的这个问题是、 嗯， 当媒体报道的时候，他或多或少他已经带了一个态度，他不管怎么样他要起一个很吸引眼球的标题， 嗯， 这个标题有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的透露他的态度，才会有人去点击。然后如果这个标题是一个很正面的标题，没有人会去点开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嗯， 也没有人愿意去转发它。所以只有当他起了一个主眼球的，或者是引起大家一致矛盾的这种对焦的焦点，或者是一致的批评或者抨击的地方的时候， 嗯， 你才会愿意去转发它。 那这个点击的话我先不说，那个李明锦教授他这样来说，他这个二十日之内会弱化这个消息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的是这样会给受害者他一个缓复的一个时间，因为你当你大量的报道的时候，的确对于他来说，伤害会再次增加。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可以弱化处理。如果是把它当作消息的话， 是 你先让大家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如果是真的以后要深挖，你包括受害者当时的这个情境的还原，或者说背后他有哪些安保方面的漏洞，有制度方面的漏洞，这时候我们需要专业的媒体和专业的报道。你报道出来之后，你可能刚才春雨讲的是后期编辑他做的工作，你用什么样的标题，你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点击和转发，这个是可能后期要做的。可是前方的记者，如果是我做一个读者的话，我不希望，我也不需要你加任何的情感和立场在里面，你只要告诉我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和你告诉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好，那我要说我两大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杀人动机是什么。那么刚才李玫瑾教授呢，通过现在我们拿到的一些片段式的信息跟我们做了一些比较初步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的第二大疑问也来了，就是我们年年说月月说的这个校园安保问题，为什么在这么多次的校园伤人事件之后，似乎都没有一个非常妥善的办法去解决。那么紧接着我们要听到一位现在正在湖北当地任教，他不是在十堰，他是在襄阳，襄阳四中的一位化学老师，他从教20多年，也参加过非常多年的这个校园的学校的一线的管理。我们来听听从他的角度是怎么样看的这个事件以及校园安保的经验。三里话新闻稍后继续。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郑伟。 我是春雨。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电话采访的录音，是来自湖北襄阳四中的李先军老师。我们来听听一线执教的老师们是怎么样议论这起惨案。那么我们说了很多年的校园安保问题，在他们一线的老师看来，到底做好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我们聊的大概就是家长可能他的行为也是过激，但是学校老师的做法可能也有一些欠妥。因为作为一个学校，我们私下的聊，他肯定是不想要这个学生，他没有交作业，快没有完成暑期作业，估计只是一个表面内容，表面现象。真实情况呢，可能是这个学生不够优秀，真是可能这个学生不够优秀之后呢，那么一般的学校都愿意要一个成绩好的学生。那如果他成绩不是很优秀的话呢，他就希望这个学生你就不到我这学校来，你到其他学校去，就想把这个学生往别的学校来推。 对，因为确实看到新闻报道里面说这个学生成绩确实不是很好，而且据说他的父亲是已经求过老师好几次，甚至报道说都快下跪了，希望老师收留这个学生，最后还是没有。如果换的是您啊，李老师，您在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您会怎么样处理？我相信也会有些家长因为学生成绩不好，对老师会有些额外的求情呀。你们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遇到的话，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那你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类似的情况也会有。 嗯， 有的我们就是跟家长耐心的解释，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到哪一个，我就会直接告诉他，你到哪一个环境里面，可能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就像我们学校的话呢，它分三，我们是高中，它分了有不同层次的班，分不同层次的班的话呢，比方说有的孩子他成绩不是很好，家长啊就特别希望他能够进最好的班，但是其实他去最好的班之后呢， 他就跟不上，跟不上，那么学生不愿意去，但家长就特别愿意，特别需要学生去，这时候我们就要给家长做工作。有的时候家长火也很大，矛盾也很大，都觉得你们不公平，为什么不让我的娃子进好班？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就反复的做工作，给家长做工作。我们今年开学的时候又遇到一个家长，整个在我的父母两个人在我办公室里面呢，就从早到晚谈了一天，哎呀，真的是特别着急吧。 那现在这个事情解决了吗？ 就后来呢，我就说你如果是去，你看看孩子的意愿。结果后来去了一天，孩子又不想在那个班待了，还是想回到他平行班，所以家长后来也觉得没意思了。有时候家长呢，他就是说想让学生进一个好的学校，或者进一个好的班，家长呢他是有私心的，最大的一个就是面子观，因为他觉得就别的孩子就能进好班，我的孩子进不了好班，他面子上他过不去。但我感觉就我这接触的家长们，就很好几个家长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觉得就是我怎么说还是个领导，我的娃子连个好班都进不了，啊，别人都进了，他心里就觉得特别憋屈，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 是，那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真的是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学校的所谓的保安他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吗？因为这次新闻发生之后，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说学校的安保能不能做得更好。 就是昨天你说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一直在想，就安保这个事情呢，它是不好做的。 嗯， 因为可以这样说，校园的安全是防不胜防，校园的安全，校园的矛盾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家长跟老师，另外还有学生跟老师，另外还有社会人跟老师，他这几个矛盾在学校里面，可以说这个安全问题啊，它是防不胜防。为什么防不胜防呢？它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我看到最近的一个消息是，福建教育厅，他是专门做了个要求，就各学校配备专业的保安人员。要求是100个人到500人的学校配2个保安人员，每增加500个人再增加一个保安人员。那我们就想一想，就是一个学校如果说1000个人的话，那么他配三个保安，三个保安呢，他不可能一天到晚上班，他需要轮班，轮班的话，那就是在当班的话就只有一个人，那一个人他要在门口，学校门口，他如果在学校门口的话，那么这个事件可能发生在教室，可能发生在办公室，这他是防不胜防的。第二，我看到就是像美国的，像我去的有些美国大学，他就是一个社会力量，就警察。直接带枪在校园里面，那么既然带枪在校园里面的时候，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带枪在校园里面是在，他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教室，深入到每一个办公室，那么这个血案还是可能会发生。所以我甚至还想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学校，能不能够动用社会力量，在学校门口进行一个安全检查一样的？但这样也不可行，为什么不可行呢？因为你这个。在门口检查，我的凶器可能带不进来，但是呢，我没有凶器，我照样可以制造一些血案，所以这就很麻烦。所以学校安保这一块真的是非常难做啊。 咱们襄阳四中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学校安排的保安呢，就安排的就很多，就比福建教育厅规定的呢还多得多了。我们学校保安还有十几个人的话，他也是轮流的话呢，就不仅在校门口有值班的，另外就是在校园里面的话呢，他们要轮流的去转， 有用吗？足够吗？ 会 有漏洞吗？ 感觉到这个还是不够。 是，但是现在学校上下也没有想出更加适用性强的办法。 目前这个学校还没有这个动静儿。 好，这是湖北襄阳四中的李新军老师的一番观察和感受，他觉得学校难，学校不容易，学校很难做。但是我实时的在看三地化新闻这个群里面的讨论哈，立刻有听众说这个老师有点推卸责任的感觉。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说的都对，可是是不是真的只能止步于此，没有任何的改进空间呢？我觉得也不尽然。就包括我们等一会儿有话直说，我们还会连线一位校园安保的专家啊，他应该也不是校园安保的专家，他就是一位警察学院的警官。其实校园安保如果仅仅从这个个案方面，你都可以看得出他有一些漏洞，甚至如果说远一些的话，在其他的系统里面，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面，其实都是有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是不是问题就出在于此，大家在看到这样的新闻或者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之后，只是运动式的一阵风式的，就像刚才春雨讲的，你说有几个省份当地的这些或者县一级的已经是接到上级通知了，立刻在多少天之内进行排查，然后全面检查好，可是过了十几天之后呢，过了这阵之后，大家有没有形成一个长效的机制，这是其一。第二个是说，大家是不是真的是有这个心去改正，还是说等媒体这个风过了之后没有人再注意了，所以我们也不会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危险了。再一个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实际上会遇到比如说资金的问题，你如果要加强保安的话，这些钱从哪儿来，这些是政府拨款还是社会力量还是跟家长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再一个，如果说国外的看到有些比较先进的经验，我看到是美国，他们也不是完全针对校园安保，而是说儿童这个遗失，当时80年代他们有过几个孩子是应该是被拐走了，后来就发了很多份的寻人启事，也没有把这些孩子给找回来。最后呢，美国他们是在80年代时候就通过一个失踪儿童的援助法案，就如果是在人比较少的像超市啊、商场、医院、博物馆，就是这些可能不是监护人实时在旁边陪同的情况之下，在这些公共场合他们是有一个儿童安全的警报系统的。就是当时美国人发出的感叹就是说，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能够发射航天飞机并且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所以当时你如果是从美国的环境来说，是他们是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而且是手上有资金、有心力和有他们的技术和意识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不觉得中国是没有这样的资金和 意 识去做的， 我觉得中国人肯定有这样的意识，因为这样的事件在频发，他肯定会想怎么办。但是刚才听到的采访的时候，他是乏力的，他说防不胜防这四个字，我觉得感到他的那种乏力感。他提供一些方法，比如说保安的加强，这个可能数量上增加，或者说包括像地铁安检一样的那种措施。但我想到一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因为为什么社会上的警力不能安插到这个学校里面，以及一种交叉的一种状态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包括盛伟也说警察这个做到学校当校警，其实我觉得这是可行。但问题是盛伟也说他们非常乏力，因为所有目前出现的所有状况都是个案，只是在个别省份的个别学校，它没有上升到一个系统层面的或者是国家层面的。所以你想真的把这个安保落实，如果不是真的有咱们这个高层建领的这种大的部门出文要求你去落实，把所有的这个细则制定出来，我觉得你在地方上去执行是非常难的。你想一个学校，它作为一个开支部门，它每年都要从地方财政去领钱，它是义务教育的，地方财政上是不可能再把这个钱给你去建安保，甚至不可能要求另外一个部门，比如说财政局或者教育局，不可能去要求我的这个公安部门或者是那个后备部队的这个人民武装部来派人来专门防卫我这个校园。 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现在你看这个美国刚才这个樊素说的这条新闻里面以及这个事件当中， 但是 美国的他是通过三个儿童改变了美国这个教育的历史， 但是美国是因为最终这个事情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落实到了这种国家层面，是国家这种行政层面的能力去把这个事情执行了。但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呼吁都面临在个别学校或者是单个学校的层面，或者某一个县市，还没有上升到一个特别高的层面。就像当时那个校车事件，其实校车上街事件的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上升到国家层面了，最终就被落实和执行了。 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讽刺哈，就是说你看美国的这个它是有一个儿童丢失的预警，儿童失踪儿童的援助法案，它最后通过的这个系统是儿童安全警报的系统，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常的系统，就如果你放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它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可是你如果理解中国现代所谓的校园伤人事件，你会觉得这是非常奇葩的，就是你不会把它想到它会成为一种 常 态化的。 对，确实。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其实并不是常态化的，就好像你在解决医闹事件的时候，你不会想象坐在你对面的这个患者他可能随时拿把刀来捅你，你为了防止这个医生和病人他们可以进行正常的和安全的治疗和沟通，你在旁边弄一个警察，这是非常罕见和奇葩这样一个景象。如果你是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你专门弄一个法律或者弄一个什么样系统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很骇人听闻。但是你接下来就会再去深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又会老生常谈回到是不是所谓的体制， 那个 你会看到 等我说完先哈，你会看到这次的事件当中的几个受害者，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还有包括现在他已经自杀身亡的这个嫌疑人，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就像李媚静老师说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受害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们本身是无权无势，就他们身上并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伤害的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可能我觉得你说推动这些法案或者各种系统的进展，就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平民。 我不这样认为。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是现在说要加强安保， 嗯， 但这个只是表面现象。 嗯， 我觉得更深层的现象是，我们如果在他可以申诉的情况下，他就没有必要去冲进去杀人了。 嗯， 现在他的女儿比如说转学，他不同意，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他应该去教育部来去申请一下呢？ 这个， 或者说他申诉说 他没有正常的渠道 是违法的，因为义务教育是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一样的。 嗯， 所以现在他这个首先从这个其他层面上， 这个我同意， 就是他本不是说他杀人这个，而是他本身他并不知道这样的法律。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啊，对于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不得不转学，对吧？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像其实原本他在农村他是一个过得很开心的农民，他可以外出工赚一些钱，他自己家里有房子，孩子上学也很近， 不见得很开心。 不近，他这个里面上学的话非常远，他是走这个山路40里路呢，特别远。 我是说 打工的路非常的曲折很艰难。 但问题是说，这假设他在以前，他绝对没有现在面临这些压力和债务。 嗯， 但是为什么直接造成这个原因呢？是其实是在2003年的时候，国家开始那个开展这个撤点并校，把很多农村的院校并到了乡镇。我这儿有两个数据，第一个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2013年到2012年，农村的普通小学数量从36万多个减到了15万多个，10年间减少了57%。然后另外一个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国家审计署的一个数据，说全国1185个县的25127所小学，它的这个服务半径从原来的2公里多扩大到了4公里多，然后在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的地区，就扩大到了6公里多。所以现在你孩子上学，在这个撤点并校之后，其实国家是想这个集中优势资源办学，然后减少一些经济负担和行政负担，但是无形中却增加了很多农村家庭的这个经济成本，因为学生住得远了， 嗯， 我必须要可能要买摩托车， 嗯， 或者是要那个专门派一个人去接送孩子上下学， 嗯， 或者我要让孩子去住校，这都变成了农民的这个经济成本， 嗯， 所以其实他在集中这个教育优势的时候，无形中把这个经济成本加在了农民身上。我觉得这也是造成这个陈仁富这个事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这跟 他这次是怨气的总爆发。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后这个不让他去报名，只是一个最后的一根稻草。但是之前其实他那个柴火堆已经堆得很高了，只差这一把火，然后点进去，燃着火的稻草点进去就完全爆发了。 我看了也相关报道，我也了解了这个撤点并校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撤点并校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这种城镇化的进程会加剧很多人去涌向于县城或城市来去就学，觉得这样的教育资源会更好一些。 嗯， 这更多的是跟社会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的这样一个问题，而跟那个撤点并校那是， 但是撤点并校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社会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分配不均，逐渐集中在越来越大的城市， 嗯， 所以很多人在就校这个方面是被迫的。为什么学区房会那么贵？好的学校学区房都到了10几万，那就是因为他们被迫向这个方向集中。 嗯，哎，我觉得两位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我更加希望有一个非常能够深入到前线哈，给我们带来前线新闻现场的第一手的观察和分析的这样一些报道的出炉。所以我完全觉得新闻报道你是有很大的作为，不是说一定只有耸动性的新闻，一定只有非常戏剧冲突的新闻才能够博得眼球。好，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李媚瑾教授呢其实还提到过关于媒体报道现在存在的一些误区和他所希望的媒体报道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最后一部分来聊聊这个。 好，最后我们还是来听一下李美景教授有什么对媒体报道的观察和看法。 我们凡是遮盖的往往都涉及到隐私，或者涉及到更有利于你个人的尊严，对吧？ 嗯。 那么社会也是如此，我们媒体在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也应该有选择性。 嗯， 如果我以前也曾经提到过，如果一个报道它会伤害人类基本的情感，那么这种报道即使它报道的内容是真实的，它也不适合。那我觉得在案件报道当中呢，也有这个问题。 嗯， 在案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在人们还在非常痛苦的时候，我们大量报道这个作案人的委屈， 嗯， 这可能也是对被害人的一种伤害，可能会给人们感到他有充分的理由。我认为同情是对的，但是呢，这里的同情不是重点，这里报道是重点。调查这样的案件并对社会予以公开说明，而不是简单的通过媒体报道出来。 是李教授讲的这句非常同意，不是仅仅是报道，而是要通过这样的事件要有更加深度的调查。 嗯， 我觉得这个事件还有几个人就可能会被大家忽略，一个就是这个嫌疑人他自己的孩子，那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嗯， 而且是还有一类人，就是目睹整个过程的这些孩子，他们的心理会不会受到极大的创伤，那么以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这样一些事件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成长的阴影，那么是不是相关的心理干预现在就启动了。如果是有从事这个心理学方面的这些专家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开始行动。 我看到这个实验当地的教育局，他已经发了一个批文，说我们这次要做实做细，就这个心理方面的干预工作。 嗯， 他肯定会做这样的干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长期的影响吧。 嗯， 因为小孩看到这样的目睹这样的场景，肯定会在他的未来可能长大了还会想起这样的案件，他曾经的同学会有怎样的一种遭遇。 嗯， 这个一生改变不了的。 对，我觉得当中最可怜的应该就是这个受害人的女儿。 是， 你想她不但失去了父亲，她的家庭首先变得不完整了。 对， 而且她现在背上了一个就是社会公敌的一个罪名，她的父亲是一个杀人犯。 嗯， 别的学生或者别的学生的家长再去看待她肯定就不一样。 没错， 再次她父亲给她遗留下来了接近20多万的债务，就背在了她和她的家庭身上。 嗯， 我觉得这个家庭基本上除非她和她的母亲异地改嫁，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隐姓埋名重新过去生活，很难再在当地想过回一个正常的小学生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难。 其实我比较担心她的女儿会因为这样的情绪而出现一些波动，或者说他有一种厌世或厌学的心理状态。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心理学家能好好的研究一个方案能帮助到他。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心理干预我们现在欠缺的不仅仅是在学校，是整个这个社会体制的一个心理干预。你像陈延富，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的这种宣传系统中一直在强调心理这个心理治疗啊，或者心理咨询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对人有好处的。我想陈延富可能他可以通过这个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咨询来发泄他的这种不满，也不会导致像今天。所以我觉得除了针对这些中小学生，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这些成年人，甚至是最重要的是那些背负着很大压力生活压力的成年人，他们的一个心理健康。 是，孩子始终都是最无辜的，那现在悲剧已经酿成。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们自己需要小心谨慎的就是日常的这些所谓的安全方面的防范。 是， 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的受害者，我们觉得可能他非常惨痛，甚至是带有点黑色的这个人生，这次呢是没有办法去抹开这段的经历，但是以后的日子怎么样走，我们虽然说同情可能没有特别实际的效用， 对， 但是我们愿意给他们更多的祝福吧。好，非常谢谢今天大家收听本期的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郑宇， 再见。